占半岛，亦威胁东北亚和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两人同意加强和美国的三边安全合作。另外，两人同意共同努力建设包容、有弹性、安全、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并同意继续讨论以迅速解决日韩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岸田、尹锡悦和美国总统拜登较早时候举行三边会谈，并签署联合声明，表明有意实时共享北韩导弹信息，并就设立三国经济安全对话机制达成一致。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此外，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中国东南部，预料该季候风会明天早抵达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听日渐转多云，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听日风势逐渐增强。展望星期二，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中后期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今年可以投选的奖项包括 最受欢迎十大国际金曲、至尊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手、女歌手、乐队或组合、 最受欢迎日本金曲、最受欢迎日本歌手或组合。 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摘眼仔决定？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香港嘅同学仔推介俾大家关于顺德美食新派嘅食法。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2000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 我唔知道听呢只歌听咗几多少次，因为我哋一开始已经用呢只歌咧嚟做主题曲嘅，咁所以 即系我数唔到啊 ，Vince， 你数唔数到我哋今次系第几次嘅二千零个再重聚咧？ 我数唔到啊！ 净系你自己做嘅都数唔到啦，何况我？当然今日咧，除咗我之外，有 Vince， 仲有阿坚哥 ，Hello， 多谢晒我哋嘅铁三角，准时为你献上一啲靓歌。今日抒情喎，点解？我个 mood 就系咁嘅，好抒情。你呢？ 都是啊，都是啊。 是啦，即有时为什么会突然间会想抒情呢？少少攰，少少啫。咁但唱下唱下咧，就会个精神就好精神嘅。但系咧，个人唔想唱啲好行啊、好劲啊嗰啲歌。咁希望可以大家，如果能够的话，可以同大家个耳膜去按摩一下，等大家耳朵舒服啲。我就都唔系好中意噪音嘅。今天呢，我们有个主题啊 ，Vince。咁主题呢真是好多好多好多，好耐冇唱过歌都可以用呢个主题找出嚟，就是电影主题曲同埋插曲啦。 我发觉做极都唔完嘅， 做嘅呢个一定嘅，呢个可以做到永远。其实可以做一个节目嘅，讲极都唔完，因为电影主题曲可以由四十年代讲到2020都得噶嘛，系咪？咁仲有英文戏，英文戏仲多过中文戏，每一出电影都有主题曲同埋插曲嘅，而且好多都系我哋好熟悉，已经流行咗，亦都深入民间嘅一啲电影主题曲。我哋细个梗系睇本地戏嚟讲咧，一定系阿 Sam 同埋阿 Michael 许冠文嗰啲电影，呢出叫做。鬼马双星是香港电影和粤语流行曲界的划时代标记电影，里面当然有标记性的电影主题曲兼插曲。以前 Sam 的电影呢，由这部开始呢，就一定有一些很行很 rock 的主题曲，譬如这一出是叫做鬼马双星，但是情歌呢就是这一首了。 一摇共对轻舟飘，湖泉细约轻春晓，两心相邀影相照，远花海鸥轻唱月情调，艳阳下与妹相亲，望鞋白手永不分，美景醉人心相吻，绿柳花间相对定缘分，心两牵万里阻隔，相思爱莫变，离别凄酸，今朝似未见，明日对花亦轻眠。泪残梦了足影深，月明独照阑渊枕，醉拥孤琴比不紧，夜半饮泣空帐独怀憾，相思爱莫变，离别凄酸，今朝似未见，明日对花亦轻眠。泪残梦了足影深，月明独照阑渊枕， 醉拥孤琴，悲不禁，夜半饮泣空唱独怀憾，夜半饮泣空唱独怀憾。 呢一出电影咧叫做《鬼马双星》啊嘛，咁诶有一个场面咧就系梗系靓仔嗰啲嗰个男主角咧，佢叫做许冠杰，咁诶即系有谈情说爱场面啦，咁诶撑艇仔嘅啊，咁诶出海撑艇嘅，以前嗰个年代咧，七十年代初咧，去拍拖咧，边时你知唔知点拍嘅？即系冇而家咁多地方选择噶嘛。咁啊，睇电影系其中一个，但系咧，如果你除咗睇戏之外咧，去户外咧，真系冇乜选择，好少可飞出去咩旅行啊嗰啲嘅。咁啊 ，Sam 咧就去撑艇，撑艇喺边度咧？我哋细个咧就去丽苑出边嗰个海嗰度，即系而家起晒屋噶啦。 丽湾 系啦，嗰、那个叫丽湾，但系咧唔知系咪叫丽湾？丽湾就喺广州嘅。嗰度應該係總之麗苑對出嗰、那個有條天橋嘅，即係而家咧都有條車嘅天橋經過㗎。但係咧 係 啦，美孚新村啊，直情嘅直隔離。 係因為好似有一條叫做麗灣道喺、 哦、 美孚新村入邊， 係啦，就喺嗰度。 可能係 以前係海嚟嘅，咁咧就租架艇咪撐咯，拍拖就係咁㗎啦。嗱，咁個男仔喺度撐咁樣。面对面咁成个钟都几好嘅，就唱咗呢只叫做《双星情歌》。你咧有咩电影啊？ 咁当然我细个睇嘅同你细个睇嘅又好唔同啦。 当然啦。 系啊，咁我呢一、這个咧，其实我谂我睇过嘅应该，不过但好模糊咯，因为我唔好记剧情嘅。咁呢一首呢一首歌叫做《与龙共舞》，咁佢嗰出戏都系叫《与龙共舞》嘅。 啊死啦！我都冇睇过。 咁咧就系刘德华同张敏主演，系、 哦、 啦，即系讲一个 有啲印象 啦。以前好兴嗰啲剧情咧，就是、一个啊有钱嘅公子啊，咁然后咧就唔娶自己嗰啲佢可能系家族嗰啲联姻啦，即系表妹唔娶表妹， 揾一个穷家少女， 系啦咁样样咯。咁可能系中意咗自己公司入边其中一个小秘书啊嗰啲嘅剧情啦、啊。 咁、哦、样，好多呢啲桥段嘅。不过最紧要就系啲男女主角都系靓仔靓女嚟啊嘛，咁啊啲。观众都容易投入啊， 系啊，同埋呢一首歌系邝美云唱 嘅。哦 ，OK， 我啱啱最近都播过。 我似夜里迷途一片云，云上你飞纵，如共舞于天空。我已回到全然的眼神，云渐有方向，如风忽雨龙起舞，梦变真，梦变真，涌起了不让疑问，但始终。共你相恋的决心，用齐真换最真，患难时紧靠共行，在天边海角亦要一起与龙共舞。与你踏上成迷的旅途，全赖你飘到，才令这生都好。你擦亮我彷徨的眼神，怀内抱紧我，和交低醉人一吻。 决心，用最真换最真，患难时间靠共行，在天边海角亦要一起与浪共舞。 以前其实呢，这个电影应该有少少是从一出西片的中文名牵引都未定。 哦，是啊。 是啊，以前有一出叫《与狼共舞》。 哦。 西片来的。咁讲起啲西片呢，我想在我哋呢啲年代呢，就算细个你都未必睇得到佢原装出嚟嘅时候。多少都係睇返佢重影啦。我讲緊呢最初期嘅电影呢一定係默片。你一定睇个默片喺电视。 即係手会喐嚟喐去。 唔係呀，即係冇对白嘅黑白片。但係呢佢有呢个对白呢係打出嚟嘅。即係好似啲卡通咁樣，即係佢永远都唔讲嘢嘅。佢有讲嘢嘅，但係佢如果啲对白呢就算有呢就好少，就算有都係寫住。How are you？ 咁佢喺度打个字幕喺个顶嗰度，即系好似啲卡通，即系好似啲漫画咁。成出戏都系冇声嘅。 系啊，通常好似我见到啲人就好似只手摸下摸下，就好似俾人睇到哦，前面有埲墙咁样咯。 唔系嗰啲咧，就系嗰啲默剧。 哦，默剧又唔同嘅。 唔同嘅默片系电影嚟嘅，直情系，即系有晒桥段啊。咁啊，最出名当然系查理啦。查理咧就佢嘅真名就叫 Charlie 啊嘛 ，Charlie Chaplin， 查理卓别林。我好喜欢他以前的默片，很好笑，即是这个是天才之中的天才，即是他是默片，即是做喜剧的泰斗，差不多是由他开始的。他自编自导自演作埋曲，所以他以前有一出很出名的电影叫做摩登时代 Modern Times， 哇很好笑，即是他以前已经在讲的是我唔记得几多年，应该呢出电影应该系， 我谂 五几年啦，吓嗰啲啦。咁佢拍翻以前嗰啲时代咧，就冇机器噶嘛。佢话哎呀呢个摩登时代就发明咗好多机器啊，即系将啲人嘅功能咧就即系剔除啦，全部都系自动嘅啲嘢，佢谂出嚟。咁佢有一只主题曲，临尾嗰阵咧其实系喺度播嘅啫，但系冇唔系唱嘅，咁啊讲。佢安慰个女主角，虽然咧你好唔开心啦，吓即系好失落啦，吓又冇嘢做吓，前路茫茫，咁佢就安慰，唔紧要嘅，一埋满布都好啦，太阳将会出嚟，最紧要做一样嘢就系微笑 ，smile。我都系信奉呢一个微笑嘅公式，永远都啱用嘅。Smile when heart is aching, smile even though it's breaking. When there are clouds in the sky, you get by. If you smile through your fear and sorrow, Smile and maybe tomorrow you see the sun come shining through for you. Light up your face with gladness. Hide every trace of sadness. Although a tear may be ever so near, that's the time you must keep on trying. Smile, what's the use of crying? You'll find that life is still worthwhile if you just smile. That's the time you must keep on trying. Smile, what's the use of crying? You'll find that life is still worthwhile if you just smile. 这首叫做《微笑 Smile》，是查理·卓别林他的作曲，他的电影里面的插曲来的。我很喜欢他有三首的，三首都是他自己作，都是来自他主演的电影。其他的两首都很出名，有机会再跟你分享这个默剧，即是默剧列电影年代的一些经典。这只叫做 Smile， 原本呢Nat King Cole 唱啦，同埋 Michael Jackson 都有唱嘅。好啦，天使，咁咧我就希望你今日咧就揾一啲比较上啊，比较上系新啲嘅。所谓比较上新啲，可能系九十年代后嗰啲电影啦，甚至二千年都得嘅。咁我就负责咧，即系好旧嗰啲，因为你唔识噶嘛。 因为我睇。我細個睇戲嘅時候，你應該已經出嚟打拼緊工作，你唔得閒睇戲。 我拍緊碟，我拍緊戲。 係，你係唔得閒睇其他戲啊？ 因為作緊歌啊，嗰陣係啊。 咁啊，呢一首其實係一首都係舊啲嘅歌，但係咧就喺一出嘅叫《初戀無限 touch》嘅電影入邊咧，梁詠琪咧就係參加一個歌唱比賽嘅時候咧自彈自唱嘅呢一首歌。咁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咧，就因為呢一首歌開始咧第一次嘅自彈自唱。 系，就是、因为佢啦， 就是、我记得好得意嘅，抄咗佢嗰啲音啊，点样弹啊，然之后咧就跟埋一齐弹翻一模一样嘅，咁希望而家记得啦。 咁犀利， 系啊， 系佢自己弹噶， 系啊，佢本身都系才女嚟噶嘛， 系啊系啊，呢、這个叫做咩名啊？ 几分钟的约会， 咁同陈百强嗰只有咩分别啊？ 就是个弹钢琴唔同咯。 哦 ，OK， 都系嗰首歌嚟嘅， 系啦。 好啦，就俾你几分钟啦。 地下铁碰着他，好比心中女神进入梦。地下铁再遇他，沉默对望车厢中。地下铁邂逅他，车厢中的畅谈最受用。地下铁里面每日相见。每天几分钟，共你心声已互通。旅程何美丽，如在爱情小说中。默默等候他，等他偏偏降临带着梦。有没有雨或风？何时渺然失风中？日日在等候他，无奈心中爱神要玩弄。地下铁约会只是中断，令我心暗痛。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港铁油麻地站有列车转向架偏离路轨，导致车门脱落的事故。荃湾线的佐敦站至到丽景站目前仍然暂停服务。港铁提供免费接驳巴士来往佐敦站至到丽景站。港铁话仍在进行复修工作，今晚未能够恢复受影响路段的列车服务，希望听朝可以恢复服务。港铁车务总监李家润话，已调整列车车头第一个转向架车辘，目前发现列车与路轨旁的金属结构装置有碰撞，导致列车偏离。稍后会安排列车离开月台到荃湾车厂以便调查，希望在晚上收车，加强维修力量。李家润再次代表港铁向受影响的乘客致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本港今年的财赤将会过千亿，主要因为市道不好，公司利得税萎缩，卖地收入减少等。他说香港作为对外经济体，受外围影响大，波动亦因此较大，目前最重要是做好风险管理，预备在反弹时候做得更好。不过他呼吁不必太悲观，施政报告提出不同的措施，短期内若果疫情受控，将举办更多大型活动。至于来年是否继续推出逆周期经济措施，他说需要视乎经济发展情况，他即将会就新一份的财政预算案展开咨询，到时会再听取意见。如果经济情况差，作为政府如果需要采取逆周期措施顶住，都是要做。在珠海举行的第十四届中国航展闭幕，央视新闻报道，今届航展一共有43个国家和地区，740多间企业线上线下参展，签约总额超过398亿美元。为期六日的航展吸引超过20万观众到场参观。报道又说，在今届航展上，参展飞机121架，签24机编队，运油20等首次表演。地面装备陆空一体演，地面装备陆空一体演示较往届的规格更高，实战化体验更加逼真。航空航太发动机、先进无人机等一批的新产品、新技术、新成果首次公开亮相。美国民主党保住参议院控制权，传媒推算民主党的马斯托在内华达州击败共和党的对手，成功连任。民主党取得50席，加上副总统贺锦丽在两党表决平手时可以投下关键一票，民主党维持参议院控制权。参议院只是余下一席未有结果，佐治亚州下个月6号举行决选。在柬埔寨出席东盟系列会议的美国总统拜登说，对结果感到高兴，又说要专注佐治亚州的选举，对目前情况感觉良好，对接下来的几年好期待。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听日渐转多云，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听日风势逐渐增强。展望星期二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中后期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卧底在警察的故事里面一定会出现。 钟姐， 啊， 我觉得你这个年纪，我叫你钟姐，对你好像不是那么好。 你把嘴真的懂讲嘢。 你这个年纪还老过我嘛，我叫你钟妈。 咁搞法任务会唔会失败噶？想知多啲就要睇国剧夜场《警察荣誉》，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

sighing of the waves, the wailing of the wind. Although our love vanished like a dream, the love we shared will live in my memory. You held me closely and caressed me with tender sighs. You said you loved me underneath the moonlit skies. I thought you really meant it, dear. Then you went away. Tell me why. Tell me why. The rustling of the falling leaves, they seem to say, tell me why, tell me why. 出电影好流行嘅时候，国语版本《不了情》好流行嘅时候，英文乐坛又似乎俾佢感染咗，不如唱只英文版嘅《忘不了》，佢咁写嘅，即系《不了情》啦。所以佢保留翻《忘不了》呢三个字喺英文版嗰度。OK， 一出我哋冇睇过嘅电影都未定，太旧啦。影出新啲嘅先啦，咩？电视 好啊，新啲呢一个咧就其实系一套喜剧嚟嘅，但系咧有一幕咧就系好催泪。咁啊，呢一套电影咧就系《西游记》嘅。 哦，我 估咧就一定系西游记咩月光宝盒， 系啊系啊， 咁即系孙悟空讲佢好多佢好经典嘅对白。 咩？如果俾我一个期限，我希望咧将嗰个咩爱你期限变咗做 一万年，系啦，就系呢个场面， 就系呢一个。咁呢一首主题曲咧就系鲁冠廷嘅《一生所爱》。 系啊，佢而家呢一只歌都好流行嘅，系佢嘅代表作。叫做 一生所爱。 讲起爱咧，爱情片就真系多啦。 我哋今日唱嘅全部都系电影主题曲。我系特别拣嗰啲咧，唔系我哋嘅年代嗰啲，特别 entertain 翻啲咧，即系我哋嘅前辈啦吓，无论系听众嘅，我谂好多听众咧都会好中意听一啲旧嘅电影主题曲，因为嗰出电影佢哋睇过啊嘛，竟然即系大过我哋一脱嘅一啲长者。咁咧我就自己都几欣赏猫王嘅，虽然佢唔系我年代嘅，即系我哋嘅年代后来都最细个都听 Beatles 噶啦，但猫王五十年代已经流行噶啦。猫王咧就真系超级 superstar 啦，咁而家嘅小朋友后生仔未必知道 Elvis Presley 猫王咧系红到咩地步。咁佢咧以前咧你知唔知即系美国都要服兵役噶嘛？ 唔知，而家知。 系啊，要服兵役嘅。咁咧，猫王曾经去服兵役噶，我唔知佢真系做乜嘢，咩边个部边个部队啦吓。咁但系咧，佢服完兵役之后咧，咁佢喺边度服兵役咧？佢就喺德国。咁咧之后两年咧，佢就翻出嚟即系做翻明星啊，咁啊唱歌啊，拍电影啊。咁出电影咧就系讲佢系做军人嘅。咁然后咧就特别咧就揾咗只歌咧。就主題曲揾一隻德國歌嚟改編咗，咁所以咧呢隻好出名嘅歌咧就是、電影嘅主題曲啦，同埋咧裏邊有德文喺度嘅，就係咁解。歌名當然叫做《木造的心》，Wooden Heart， Elvis Presley。Can you see I love you? Please don't break my heart in two. There's not hard to do.'Cause I don't have a wooden heart. And if you say goodbye, then I know that I would cry. Maybe I would die, 'cause I don't have a wooden heart. There's no strings upon this love of mine. It was always youThe start. Treat me nice, treat me good, treat me like you really should. 'Cause I'm not made of wood, and I don't have a wooden heart. Boozy den, boozy den, zoom shady lame house, shady lame house, oom doom.Man shot lies here. Moosey den, moosey den, zoom shady lame house, shady lame house, oom doom, man shines lies here.There's no strings upon this love of mine. It was always you from the start. My zigoo, zai mi goo, zai me vi du wiklish zost. Vi du meklish los, 'cause I don't have a wooden heart. 多謝 Vincent 阿堅咧，嗰啲手風琴啊，好緊要嘅。呢個歌一定要有手風琴咧先至似。Wooden Heart 真係一隻真係好，以前我哋細個已經聽到好熟嘅歌，唔知幾時學嘅。不過咧，到咗今時今日咧，都仲係翹緊脷，因為嗰啲德文咧好難唱，好難讀嘅。好在我都識得一兩個德國嘅朋友，問下咧就似啲啦嚇，似啲好。Wooden Heart 咧，其實就係1960年嘅電影嚟嘅。哇，你未出世，揾啲你出咗世噶啦，你去睇過嘅咧？ 都係我細個睇嘅。咁啊，呢一出都係九十年代嘅電影啦，叫做《百分百感覺》。咁佢有幾集嘅，其實係一個漫畫改編嘅電影嚟嘅。 哦 ，OK。 係啦，咁啊。 有鄭秀文啦，有鄭伊健啦，即係有梁咏琪啊，嗰陣時青春嘅偶像咁樣啦。咁呢一首嘅就係鄭秀文嘅歌曲啦，係插曲叫做《不拖不欠》。 嗯， 決嘅議題。喺美國達拉斯一個航空展上，兩架二戰時代嘅飛機相撞， 事发喺当地星期六下午，社交媒体片段显示，两架飞机相撞之后坠落地面，并引发爆炸，形成大量嘅浓烟。暂时唔清楚两架飞机上有几多人同埋伤亡嘅情况。飞机碎片散落机场范围附近高速公路同一间购物中心。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话，相撞嘅飞机分别系波音 B-17 空中堡垒轰炸机同贝尔 P-63。眼镜黄蛇战斗机，当局将会调查事故原因。六合彩搞错号码五、十二、十八、十九、二十六、三十三，特别号码46号，头奖一注中，每注系派1997万几。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天气。此外，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嘅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中国东南部。预料该季候风会喺听朝早抵达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听日渐转多云，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听日风势逐渐增强，展望星期二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中后期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明喜 Jocelyn， 分享一个对我影响很深刻的外语歌手，我会选 Beatles， 他们的音乐这么多年后都依然有共鸣，完全是展现到创作和音乐的穿越时空的一个力量。 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投票现已展开，由即日起到11月20日，登入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金曲和歌手，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教育局联同国家教育部合办2023至24学年内地高等教育展网上博览，俾学生同家长了解多啲内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学生计划嘅详情，同香港学生喺内地嘅升学概况。今年嘅教育展喺网上举行，想知多啲可以喺12月3日到9日上 www.studymainland.hk 睇下啦。 问我欢呼声有几多，问我悲哭声有几多，我如何能够一日去数清楚。问我点解会高兴，究竟点解要苦楚，我笑住回答讲一声我是我。无论我有百般对或者千般错，全心去承受结果，面对世界一切，哪怕会如何，全心保存真的我。问我得失有几多，其实得失不必清楚，我但求能够一日去数清楚。愿我一生去到终结，无论历尽几许风波，我仍然能够讲一声我是我。 Vinci 呢只叫做问我啦，熟到不得了。原唱咧就系陈丽诗啊 ，Grace Chan。咁咧电影主题曲嚟噶噃，叫做《跳灰》。咁你冇睇过啦，呢啲警匪片嚟嘅。咁咧男主角咧应该冇记住叫做嘉伦啊吓啊。咁啊最主要咧就系导演咧，就是、以前有一个名导演叫梁普志，你唔识噶。但系萧芳芳有份帮手导演嘅。一起导演的，是很犀利的，很犀利的，芳芳姐。 咁咧就里边有啲讲杀手啊，讲啲咁嘅运毒啊，啲咁嘅嘢啊，咁啊，咁但系咧主题曲咧就揾咗阿陈丽诗主唱。好啦，今日我哋嘅二千靓歌再重聚咧，就会喺个电影世界嗰度咧，天南地北揾到就啊谂到就唱。以你所识，唔系你嘅年代嘅，旧到无伦嘅有边啲咧？ 旧到无伦啊！如果我睇一啲即系电影有翻唱翻啲旧啲咧，我谂咧系睇过，如果舞台剧就系《丽花皇宫》同埋《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系啦， 咁就会唱翻啲旧啲嘅歌咯。 系啊，一讲因为个剧里边又讲佢哋啲旧阵时嗰啲 歌 厅嗰度啊嘛，咁佢梗系要唱旧歌啦，着晒啲旧嘅衫啊，咁你就喺嗰度学咗啲旧歌啦。 系啦，喺嗰度学咗一啲啦。 譬如咧。 譬如有一首叫《偷偷摸摸》啦， 哦，哇，好耐喎呢啲五十年代。 咁我和春天有個約會，咪又係有四姊妹都係唱歌噶嘛？咁佢哋就其中兩姊妹喺個台度咧，就唱呢首《偷偷摸摸》咁樣咯，然之後就取笑對方拍拖咁樣 咯。哦，係噶，係啊，係啊，好得意嘅呢只，好出名嘅。哒哒滴哒滴，係咪呢只？ 係係啊。 哒哒滴哒滴，哒哒滴哒滴哒滴 ，OK。 你想呀，你自己说呀，你要不是去拍拖，怎么你会遇到我？你拍拖呀，不许我拍拖，你还要骂我错？我没错呀，你也没有错，拍拖呀算什么？香港来访哪个不拍拖呀？不是偷偷又摸摸，我也不说你，你也不说我，咱们两个都不错。明天一会儿去拍拖。你瞒着我呀，你躲着我呀，偏偏你又遇到我，难道你还不认错？什么叫做偷偷又摸摸呀？偷偷摸摸难道就算错？你自己想呀，你自己说呀，你要不是去拜托，怎么你会遇到我？许我拍拖，你还要骂我错？我没错呀，你也没有错，拍拖呀算什么？香港地方哪个不拍拖呀？哪个不是偷偷又摸摸？我也不说你，你也不说我，这没两个都没错。拍拖，明天一会儿去拍拖。 明天去拍拖，明日去拍拖。拍拖其实国语都有嘅，一早已经有啦，都系叫做拍拖。咁梗系要偷偷摸摸啦，因为拍拖会俾妈咪发现唔掂噶嘛，所以要偷偷摸摸。以前一出电影的主题曲，原唱是 刘允 啊，刘允， 刘允系即系成个家族都唱歌嘅，啊咁诶，好几个都系歌星，咁诶，当年呢出电影我哋而家未睇，好似五十年代尾嘅， 五九年啊， 系咩？我哋 check 咗啦， 系啊，我 check 咗啦， 边个做啊？ 呢、這个戏名叫歌迷小姐， 哦，系啦，咁、okay、 有叶枫啦， 哇， 陈厚啦， 我好中意叶枫， 完全唔识啊， 你唔识啦，叶枫系一个真系，即系我觉得系风华绝代嘅一个电影明星嚟。叶枫咧，喂，讲起叶枫咧，都识唱歌噶，即系佢有时嗰啲电影咧，佢自己唱翻噶，有啲半个唱片噶。最出名嗰只应该都系嗰只叫做我好中意听嘅，叫做《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啊， 啊，你咪唱 啊，有听过啊，有听过、啊。 你揾个谱啦，你揾个谱，即刻嘅现场试下啦。 人人想过好光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几时好夫妻呀，有几时好家庭。人人想过好光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的是没金钱呀，有的是没感情，无钱有感情，穷有穷开心，有钱没感情呀，富有富相信，难得有钱又有情，有的是暴乱又私隐，把好好的家庭搅得不太平。你若想过好光阴，做人不能不正经，别靠着有金钱呀就伤了好感情。 哎，好嘢喎、啊！即刻即学即识喎、 啊。 啊，仲要用国语唱添，嗰名就叫做《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叶枫唱嘅。你上网你睇下叶枫个样系点啊？ 系好靓， 好靓嘅，系啊！以前啲明星真系好有明星气啊。因为讲起呢啲旧电影咧，就国语就头先你讲嗰啲叶枫啊、姚敏啊、葛兰啊，哇！嗰啲真系个个都一行出嚟就系明星嚟噶啦个样。咁粤语片方面啊，即系。几个人独大晒噶啦，一行出嚟，哇！陈宝珠嚟啦，即系六十年代啦。咁诶，迟少少啦。咁啊，六十年代咧，陈宝珠、宝珠姐咧就真系 super star。当然，另外有芳芳姐啦，即系两大巨星，即系女演员一定系呢两个噶啦，即系顶级噶啦。咁诶，有只歌咧系我嘅歌嚟嘅，多谢林振强为我当年我喺 EMI 录唱片嘅时候咧。佢寫咗呢隻歌俾我，我真係好，我覺得好過癮嘅，因為好有懷舊味道啦。隻歌裏面咧竟然有陳寶珠啊、江雪啊，我諗你未聽過江雪呢個名啊， 未， 即係都係粵語片演員嚟嘅，咁啊都將佢抱咗入去歌曲裏面，因為嗰個年代就係佢哋主演嘅電影啦。我帶大家去睇《五點半公如牆》啦，咩嚟噶？放咗工咯，五点半，好平嘅啲飞。回想起他跟我下课赶看五点半，陈宝珠、江雪代替功课与书本，戏院中黑暗中，剧情虽使我不满，与他亲近。我喜欢回想起当天那旧戏院似诗一般，而影片虽可笑，但那天我懒得管，记忆中黑暗中，二人之间总相碰，不知不觉中已剧终。 回想当天，全院得我一个，完场也不想离座，全不顾人多，我去做，忘掉我在何，如在爱河，期望爱河还未满足。陈宝珠今隐退，没再反串表哥，而今天的我亦已不再似飞过，脚间中一笑中，在回忆中看一看从前天真的他与我。 不知道以前真的入戏院看暗点本宫如墙的朋友，或者看到宝珠姐，或者江雪、谢贤、张英、他们演戏，会不会有这些暗点本宫如墙的感觉呢？多谢晒林振强。讲起呢啲旧戏咧，粤语片咧，有啲咧虽然咧冇入戏院睇嘅，我哋嗰阵，但系后来喺电视睇翻好多咯。 嗯， 有一出戏咧就嘅出戏点样唔记得咗啦，但系只歌就真系 hit 到咧，真系无论啊，因为以前好少粤语歌可以即系 hit 到全港人都识嘅。因为以前的粤语片里面的歌呢，他们觉得即 不是最高档的歌来的，多数是一些、平民、低下阶层，他们喜欢听的粤语蓝歌。但这个歌呢，真是我很欣赏的，因为很代表香港的初期的粤语蓝曲。当年找了个歌唱家韦秀娴主唱的，是1966年的这出电影。电影呢就是由有没有听过苗金凤啊？ 有， 真的这个听过咧，系啊，即系佢好后来都系咁啊，仲埋张英，你实听过啦， 张英 男演员嚟嘅，即系影帝级嘅。咁啊，呢出电影就系张英同埋苗金凤，有一幕咧就是苗金凤咧就做歌女，就喺夜总会嗰度演唱，就唱呢一首。不过由韦秀娴咧幕后代唱。叫做一水隔天涯啊，实色靓啩。每爱歌情重，歌爱每风姿，为了心头怨，连你结相知，只是一水隔天涯，不知相会在何时。小别相逢多韵味，长别无期那不悲，往日欢笑难忘记，你不归来我不依，预计归来日，歌却未知归，旧约烟云逝，路烟各纷飞，只恨一水隔天涯，不知相会在何时。眷恋竟回梦，醒觉梦依稀，独语痴情话了已记相思，只为一水隔天涯，不知相会在何时，不知相会在何时。 啊，呢啲就係以前粵語長片嘅時候呢啲嘅電影裏邊嘅插曲啦。不過呢出電影就係叫《一水更天大水》啊，呢只歌咧都係主題曲嚟嘅。阿 Vince， 你頭先咧諗過話，你睇嗰個咩啦？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唔系同埋另外 电影嚟噶啦， 吓里边又 丽花皇宫， 丽花皇宫系会唱好多嗰啲旧歌啦。咁如果你提起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咧，主题曲同埋插曲都好听嘅。 系啊，咁啊主题曲就系慢嘅，咁但系入边有首咧插曲咧就系好轻快。 系啦， 呢首叫做《你为了爱情》啊。 边个？ 系刘雅丽。 系啦，系啦，刘雅丽主唱。 搞笑不冷静，你为了爱情孤单的看星，你为了爱情得不到呼应，整个爱那样去追究，只有通通抛诸脑后。你为了爱情搞笑不冷静，你为了爱情孤单的看星，你为了爱情得不到呼应，情故爱那样去追究，自由通通抛诸脑后。灯光走色里，不管多心碎，无谓太过计较，恋爱总告吹。开心可相对，伤心请归去，离合惯了面对，不会心碎，潇洒来亦去。你为了爱情急笑不冷静，你为了爱情孤单的看星，你为了爱情得不到呼应，情共爱那样去追究，只有通通抛诸脑后。灯光走色里，不管多心碎，无谓太过计较，恋爱总告吹。开心可相对，伤心请归去，离合惯了面对，不会心碎，潇洒来亦去。灯光走色里，不管多心碎，无谓太过计较，恋爱总告吹。开心可相对，伤心请归去，离合惯了面对，不会心碎，潇洒来亦去。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香港嘅同学仔推介俾大家关于顺德美食新派嘅食法。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一零二点八 ，FM 一零二点八，大湾区之声。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有大人物驾到啊！有大人物驾到啊！ 边个啊？ 福尔摩斯同埋华生啊！ 哎呀，边有可能啊？佢哋明明系英国嘅侦探小说人物，又点会嚟到我哋清末年代嘅香港 呢？咁呢十几年呢，就外国有唔少改编福尔摩斯嘅影视作品，其实都不约而同将柯南道尔嘅原著故事由十九世纪伦敦就搬到廿一世纪嘅现代世界。睇咗之后我就灵机一触，保留返原著嘅十九世纪时代背景，但係就将主角嘅设定由一位维多利亚时代嘅英国人变身成为一个晚清光绪年间嘅中国人。我除咗想讲一啲有趣嘅侦探故事之外，更深一层係想讲百几年前香港嘅故事。我哋香港独特嘅中西合璧嘅文化係点样形成嘅呢？当年发生嘅历史大事啊，真係存在过嘅历史人物啊，对我哋有乜嘢影响嘅呢？呢啲都系我故事入面好重要嘅元素嚟。我成日同人讲，神探福尔治摩斯系我作为一个香港人写俾福尔摩斯嘅情书，亦都系我作为一个福尔摩斯迷写俾香港嘅情书。如果你同我一样对福尔摩斯同香港都有感情嘅话，希望你哋到时可以嚟到西九支持下我哋。 唔该晒神探福尔治摩斯嘅原作者本地小说家莫里斯嘅介绍。 剧场空间将小说改编搬上舞台，11月24日至12月4日，演出地点西九文化区自由空间大盒。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The sand tales are unbound of the hourglass. Of the hourglass, the hourglass 就即係嗰啲你有冇玩過啊？細個就一擰轉嗰時間漏斗咧，嗰啲鹽咧，嗰啲沙喺個頂嗰度咁流落嚟計時嘅咧。所以有買過的，小個小有很得意的，一反反轉了一個流流光了之後又調回轉，在一個玻璃瓶裡面的。 那些就沒有買過，但是去日本旅行的時候買一幅畫，沙畫，即是它倒 轉它又流， 就變成其他山這樣。 哦，是的，以前很流行這些叫做 Hourglass， 所以剛才的歌呢本來叫做 Blue Balloon， 藍色氣球，但是它有另一個名字叫做Hourglass Song， 時間漏斗的之歌。當然是電影，因為我們今天是電影主題，這些電影都是以前的青春電影。剛才那首歌呢Richard Sanderson 唱，這齣電影叫《玉女含苞》，香港譯做，就主題曲。如果是這樣，就有一隻，即在香港來說以前的一些西片，玉，即那些初戀啊，青春的愛情電影呢，剛才那個經典啦，另外一出叫初吻啦，有第一集第二集的，咁有隻主題曲又是 hit 到而家的，都冇忘記到，就是叫做 Reality。 Surprise, I didn't realize that my life would change forever. Saw you standing there, I didn't know I'd care. There was something special in the air. Oh, dreams are my reality, the only kind of real fantasy. Illusions are a common thing. I try to live in dreams. It seems as if it's meant to be. Dreams are my reality.A different kind of reality. I dream of loving in the night, and loving seems alright, although it's only fantasy.Special about you. Dreams are my reality, the only kind of reality. Maybe my foolishness is past, and maybe now at last I'll see how the real thing can beA wondrous world where I like to be. I dream of holding you all night, and holding you seems right. Perhaps is this my reality? dreams are my reality. I like to dream of you close to me. I dream of loving in the night, and loving you seems right. Perhaps that's my reality. 文第一集主题曲叫做 Reality 现实， 有啦咁啊， 有啲新啲嘅 青春电影咧，咁话如果新啲，我就谂起啊 Lady Gaga 啦，佢有一出自传式嘅电影啦，叫做 Star Is Born， 系啦， 最近嘅啫，旧年到嘅啫，前两系前年到。 其实我都唔知道，因为咧疫情咗几年咧，已经冇咗时间观念咯。 不过虽然咧就系、是、新嘅，不过咧男女主角都唔系玉女，或者。一些很年轻的演员，不过不要紧，是 很 fresh 的。我也很喜欢看这出，因为一出即是 Lady Gaga 做的，一定是跟很多歌有关的，一些音乐的电影，就是讲他即 做歌手，男女主角都是。 他 的主题曲好听的， 叫 Shallow。 他 Shallow 呢，他话唱的时候即是很感动下的。 咁啊，同埋佢同埋啊 ，Bradley Cooper 系啦， 系啦，合唱嘅呢首歌 ，Bradley Cooper 合唱。 in the shallow, in the shallow, in the shallow, we're far from the shallow. 歌名叫做 Shallow， 原本咧就系男女对唱嘅，吓，咁啊都诶呢啲 Gaga 就好叻嘅，即系我觉得即系系 好犀利。 近年嘅歌手，佢以大家都以为佢即系话古灵精怪啊，净系识扮嘢，咁但系其实佢唱歌好叻嘅，佢甚至唱啲旧歌咯，好中意唱旧歌 啊，系啊，唱一啲 standard 系啦，好中意唱噶，又同一啲好旧嘅歌手一齐合唱啊，唱啲。即系超难唱嘅歌，佢都得嘅。咁啊，头先嘅歌叫做《Shallow》啊。咁讲起啲青春电影咧，以前有一出咧都可以讲系沧海遗珠嘅电影，就系、是、阿 Philip 陈恩健做导演嘅。呢出电影咧叫做《文仔的肥皂泡》啊，好耐噶啦，八一年，一九八一年。主演嘅就系我老友张国强阿 K K。 哦， 系啊。咁有只主题曲咧。就是Ruth 的歌嚟，曾罗德，郑国江填词。不必叹息，亦无需伤心。心中有爱，不应有恨。共你相逢，信息分离，愿这份爱逝去莫留痕。不必去想，为何不生根？风的意向不可以问，命里安排，我不恨人，未泄尽气，亦要再浮沉。你我似番简谱，碰到又要分，聚散也。靠清风带引，爱也似番简谱，看似耀眼缤纷，若破灭了，世上也未留痕。别叹息，亦无需伤心。心中有爱，不应有恨。共你相逢，信息分离，愿这份爱逝去莫留痕。你我似番简谱，碰到又要分，聚散也靠清风带引。爱也似番简谱，看似耀眼缤纷，若破灭了，世上也未留痕。爱也似番简谱，看似耀眼缤纷，若破灭了，世上也未留痕。 刚才这个叫做风里的缤纷，是电影文姐的肥皂泡的主题曲。我相信你有些 更加 年轻的。刚才你说不够玉女靓仔靓女嗰、那个呢、這个咧应该 OK 嘅，有吴彦祖， 哇， 系咁同埋杨千嬅，都几集嘅一啲嘅喜剧嚟嘅，叫做新扎师妹， 哦， 都系应该系2000年后嘅事 情，拍咗几出添噶， 系啊系啊系啊，咁、我最出名嘅就系方中 Sir 嘅个 Sir 字，唔系方中，因为就系许绍雄咧就系一个方 Sir， 咁、但系咧佢哋做卧底嘅就。俾人咧，俾人哋問咦，點解佢講方 Sir speaking 咁樣？咁然後咧，咁佢就話自己係我係方中 Sir。咁然後咧，那個黑幫大佬就話：誒、咁我孤陋寡聞，究竟個 Sir 字係點寫嘅咧？中文咁卒之咧就寫咗一個作咗個 Sir 字嘅中文出嚟 啦。哦，即係爭啲穿煲。 係啦，咁啊主題曲有呢一首啊，叫《飛女正傳》啊。 越过生死一刻，跟你电单车接送狭路再相逢。大概你嘴边伤口与我发端都一般大紫大红。下半身不要，只要下秒钟，再不敢吻你，你便再失踪，抑或有谁高呼？不要动，未怕挨紧颈边穿过横飞的子弹，跟你去走廊。但怕结婚生仔的平庸麻木地活着亦一样难。若与不深爱的每日漫长，也不知哪个故事更悲惨，只愿我能够与你过得今晚。世界将我包围，誓死都一齐壮观得有如悬崖的婚礼。也许生于世上无重要作为，仍有这种真爱会留低。我已不顾安危，誓死都一齐看不起这个繁华盛世。纵使天主不忍心我们如垃圾般污秽，抱着你不枉献世。 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中国东南部，预料该季候风会在明早上抵达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明日渐转多云，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明日风势逐渐增强，展望星期二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中后期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oud 云浩影。 Celine Dion 是一个在成长阶段对于我影响了很深远的一个外语歌手，都看到他在舞台上怎样去驾驭不同的曲风，称霸和俘虏观众的心。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投票现已展开，由即日起到11月20日，登入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金曲和歌手，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疫情反复，快点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吧。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在疫情之下，可能大家精神上都有很多困扰的。疫情会为我们这个社会带来危和机，究竟你又会选择哪一种呢？ 电视节目《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主持人常林法师，今集请嚟林保怡分享在探寻人生目标过程当中有什么发现。 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带给大家新心灵的法则。 星期二晚7:30，港台电视31。 吓，真的要用啊？ 用啦，用了安全好多的。 但我有心有力，不用都没事啊。 我知道你运身市境，但是运货最好梗是用手推车啦，可以预防肌肉劳损嘛。 知道啦，咁除了手推车之外，我还有啲咩要注意啊？ 最重要呢就是不要逞强，同埋听实微电康刚节目时段内的二台话你知，教大家五大招式预防下肢劳损。 其实最爱只有谁？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聚？为何能共对，有平淡似水？问如何下去？为何猜不对？何为爱？谁让爱找到爱的证据？ 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二千岭歌再重聚》，大家好，我系欧不朗欧雪强。头先只《最爱是谁》嘅电影咧，《最爱》主题曲，将佢民歌化咗佢。啊，夜晚抒情啲好啲。今日我哋都系尽量将一啲好抒情嘅电影主题曲同埋插曲，同大家好 relaxing 地分享。不如阿天时你介绍一首电影主题曲。 嗯，我先讲嘅呢个电影先啦。呢个电影叫《伴我同行》，咁咧系当年咧讲一位失明嘅人士叫程文辉， 系 系啦，咁啊就讲佢即系点样同佢嘅管家咧就相依为命嘅，咁。呢一套戲咧，同時間咧有叫做電影版同埋有福音電影版嘅，即係其實好似都有拍過一個係電影版嘅，咁咧就以前咧就冇咁好冇咁大感受，但係咧自從自己咧去過真係去過深光盲人學校之後咧。 即係那個感覺呢，又會去經過我哋啲禮堂啊，好似睇返電影入面嘅一啲嘅場景嘅時候呢，又覺得啊好特別啊，即係將以前電影嘅片段呢變成現實咁樣。咁但呢我揀嚟咗呢一首呢，就係、是、福音電影版嘅主題曲，我覺得好好聽嘅一首歌，叫《同行》，是劉美娟主唱的。 全因為你的愛，我知道何為愛，全因我感到人间多温暖，黑暗里我能望见，因你是我双眼，险峻与窄路我不怕，因你伴我走过，你曾话过，叶子总有变黄一天，我未曾忘记，亦未曾了解，还是要在这天我渐才明白到，身躯不断地渐渐沉重，双手僵硬像落叶无力一般，你已经远去，我又好靠着谁？全因上帝的爱，我知道何为爱，全因他的手，我一切从不知缺乏，黑暗里我能渡过，他照亮我生命，苦困里我仍有喜笑，他会为我指引。你曾话过，上帝始终有着无尽爱，亦大能无限，凭着爱，在某天我定能重遇你，不管生命定律是何样，不管天地像落叶无恙消失，着无尽爱，亦大能无限。神是爱，十架因我们谁能代替？他的恩义极大极奇妙，今天只愿极力地传颂主。我不再怕，我于天国里定能再拥抱你。 好听来好有神圣嘅感觉。歌词啊，同埋嗰个清丽嘅声音，令我哋好似漫游紧天堂， 咁夸张。 叫做咩？ 呢首叫《同行》。 OK， 我哋同行去一啲光明嘅地方。 电影叫做《与我同行》，叫做咩？ 伴我同行。 伴我同行系。咁啊，既然咧飞咗上天际咧，我哋可以时光倒流又得。相隔好远嘅不同时空都有唔同嘅电影主题曲。我细个嘅时候睇过一出电影，英文戏嚟嘅，西片嚟嘅，叫做《龙凤斗智》。咁大家可能会，咦？呢出戏好似都前几年都有嘅，咁系翻拍嘅，即系一啲经典电影而家好兴咧。以前即系譬如 Top Gun 咁啦，好成功啦，好多呢啲 case 嘅，即系以前已经系一个经典嘅电影，又再翻拍。咁当然咧，唔系嗰啲卡士啦，唔系嗰啲演员啦，因为《龙凤斗智》嘅啲主角已经唔喺度啦，即系男主角。咁呢一出电影嘅主题曲咧，叫做《The Windmills of Your Mind》。咁你谂下啦，喺你个 mind 度。竟然有个风车喎，咁你谂下几混乱啊！如果 好头痛， 好头痛嘅会，因为所以成只歌嗰啲歌词咧都系好有幻想力嘅，真系写得好精彩嘅，好似超时空要塞咁样嘅。咁但系咧，我又想，既然咧原本佢都好急嘅，好似你而家钢琴咁啦吓，好因为好多字嘅。咁但系我又想话，如果个风车行得慢啲得唔得嘅咧？ 冇咁头痛咯。 系啦，冇咁头痛，即系冇咁乱，好似喺度漂浮咁样，得唔得咧？试下啦，因为佢电影里边出呢只歌嘅时候咧，真系有个滑翔机，男女主角坐喺滑翔机里边，喺天际之间滑翔。 Round like a circle in a spiral, like a wheel within a wheel.Never ending or beginning on an ever spinning reel, like a snowball down a mountain or a carnival balloon, like a carousel that's turning, running rings around the moon, like a clock that sends us sweeping past the minutes of his face, and the world is like an appleWhirling silently in space, like the circles that you find in the windmills of your mind. Like a tunnel that you follow to a tunnel of his own, down a hollow to a cavern where the sun has never shone. Like a door that keeps revolving in a half-forgotten dreamOr the ripples from a pebble, something tosses in a stream, like a clock's hands are sweeping past the minutes of his face, and the world is like an apple, whirling silently in space, like the circles that you find in the windmills of your mind.Keys that jingle in your pocket, what's a jangle in your head? Why did summer go so quickly? Was it something that you said? Lovers walking on the shore and leave their footprints in the sand. It's the sound of distance drumming, just the fingers of your hand. Pictures hanging in a hallwayAnd a fragment of a song. I've remembered names and faces, but to whom do they belong? When you knew that it was over, you were suddenly aware that the autumn leaves are turning to the color of her hair. Like a circle in a spiral, like a wheel within a wheel, never ending or beginning, on an ever spinning reel, as images unwind, like the circles that you find in the windmills of your mind. 应该是史提夫麦昆和菲丹纳维主演的《龙凤斗智》Thomas Crown's Affair 经典电影来主题曲都很多人有唱的、男女都有 Noel Harrison、Dusty Springfield、等等等等歌名叫做 Windmills of Your Mind 好了一出很旧的电影我突然间去了时光隧道添又翻翻嚟啊！ 咁我都系拣嚟一首，诶，呢首歌都其实呢出戏应该就唔算话好旧嘅，我谂都系九几年嘅时候，唔系可能二千年打后。不过首主题曲就好好听，到而家。 咩戏啊？ 呢、這个叫做《晚九朝五》， 歌名叫做《怨》 啊。系啦，忆年嘅首《怨》系啊。 电影嘅名好记啊嘛。特别啲，啲原好听嘅，好好听。原唱系边个咧？ 原唱都系 林，林忆莲啦，系林忆莲，系啊， 就系佢嘅歌嚟，系。 歌名叫做《缘》，同名的歌都很多嘅，好多首缘嘅。 有啊，曾路德的缘啦、啊， 又有卢冠廷的缘啦、 啊，系啊，系、啊。 卢冠廷嗰只缘咧就系嗰只 Edelweiss。哒哒滴哒哒哒，我突然间见啲歌书咧，哇，好旧得追，你知唔知？嗱，最近啊有出电影系《猫王》嘅电影啦，即系个传记电影，好兴噶嘛，而家 啊， 都好多都成功嘅，因为佢唔系话净系佢多歌迷，而系因为佢一生咧好多呢啲传奇人物咧，佢一生有好多嘢讲，嗰、那个剧本都好易写。最紧要揾人即系扮到词啊，咁同埋嗰啲歌咧就系充斥晒整部电影。你知唔知 Elvis Presley 咧喺1956年嘅时候咧，佢即系叫做处男作第一出拍的电影啊，系黑白嘅。 哦， 我哋嗰阵已经冇得睇啦吓，我哋都未好多人都未出世。当时呢啲电影啊，但系有只非常之流行嘅主题曲。到而家都系，咁我查翻咧，原来咧嗰啲电影咧就叫做《铁血柔情》，都唔知道有边个改啊！但系当然啦，电影英文名就记得了，叫做《Love Me Tender》。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卢志清报道新闻。港铁表示有信心听日可以恢复服务，详情头班车前尽早公布。较早前，港铁荃湾线油麻地站有列车偏离路轨，车门松脱。港铁荃湾线来往丽景至佐敦站现时仍然暂停服务。港铁话团队正全力检查维修。本港新增6575宗确诊个案，当中6108宗属本地感染，输入个案有467宗，新增9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10526人死亡。再多9间安老院舍和5间残疾院舍申请报有确诊个案，涉及17名院友，共69名院友和1名员工被列为密切接触者，要接受检疫。学校方面，来自4间学校的4班以及曾经和确诊者坐同一架校巴的学生要停课一星期。美国总统拜登由柬埔寨转往印尼，听日会在巴黎和国家主席习近平面对面会谈，是上任以来的首次。随行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向记者表示，会谈可能会持续数小时，拜登希望和习近平绝对坦诚。沙利文说，拜登认为美中两国正激烈竞争，但这种竞争不应该演变成冲突或者对抗，需要负责任地管控竞争。美中之间亦可以在一些领域合作，拜登希望在会谈后可以找到两国可以实际合作的领域。拜登较早时在柬埔寨向记者表示，自己好了解习近平，习近平亦好了解他，双方几乎冇误解，只需要搞清楚红线是乜嘢。白宫表示，美中领导人会谈唔太可能产生具体结果，会后亦预计唔会发表联合声明，但可能有助稳定两国日益紧张的关系。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逐渐增强。展望星期二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中后期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而家嘅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卧底在警察的故事里面一定会出现。 钟姐，我觉得你这个年纪，我叫你钟姐，对你好像不是那么好。 你把嘴真是识讲嘢。 你这个年纪还老过我嘛，我叫你钟妈。 咁狡猾，任务会不会失败的？想知多啲，就要睇国剧夜场《警察荣誉》，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12月18日是立法会选举委员会界别补选投票日，提名期为11月1日至11月14日。年满21岁已登记选民和紧接提名前三年内通常居港，都符合提名资格。表格可以去选举事务处和民政咨询中心索取，或上 elections.gov.hk 下载。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一个访问最紧要是什么呢？ 当然是人啦，不过好的受访者很难找的。 你错了，只要有心，平凡人都可以写到精彩的内容的。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一连六集访问平凡人的不平凡人物专访比赛得奖者。 今个星期就有小学组季军东华三院冼智云小学分享访问他们校长的感受。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y 同埋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相信唔少听众都有养宠物噶，其实我哋留意多啲细节位，一样都可以为环保出一分力。例如平时同猫猫狗狗出街，要处理佢哋嘅粪便，原来除咗用废纸之外，我哋仲有另一个选择。 咁其实市场上本身亦都有依类型可降解、可堆肥嘅狗狗便便袋，同完宠物散步，跟住可以将排泄物就放去狗便便箱啦。随住狗狗嗰个年长啦，某一啲狗狗可能佢未必真系做到每一日都出去散步，或者可能健康问题佢真系不能够外出嘅。水冲式嘅便便袋可以解决咗呢一方面嘅难题啦，可以俾到主人。如果狗狗可以外出散步，佢喜欢外出去处理嘅，咁可以摆喺个狗便便袋，日后咧就会系可以堆肥降解，就冇咗个袋啦。咁亦都或者要喺家中处理嘅，就可以好似我哋日常咁样冲厕冲走咗佢。 除此之外，环保攞卖店店主 Bea 都希望由宠物嘅飲食方面着手。他认为坊间为宠物而设的鲜食包，既可以善用厨余，又可以为都市人带来反思。 可能在运送途中那个蔬菜碰撞损毁了，很坦白，你有得选择的话一定是会先选择了外观正常先的。肉类呢，很多时候啲太太们去买餸，总会有一些边角位呢是未被卖出的，那些蔬菜是真的没问题，可能有机会你下次再去街市你见到其实你可以照買。咁二嚟就係，就算真係不被選擇，我哋亦都有另一個渠道係可以盡量用得翻，係一個適食嘅概念咯。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What is the youth in patches fire? What is the maid eyes and desire?The world waxes on, a rose will bloom, it then will fade. So dawns youth, so dawns the fairest maid.When one sweet smile has a season for a while, then love's in love with me. Some they think only to marry, others will tease and tarry. Mine is the very best fairy, Cupid he rules us all. But sing me the song. Death will come soon to hush us along. Sweeter than honey and bitter as gall. Love is a task and it never will pour. Sweeter than honey and bitter as gall. You pretty rose as all. What is the youth in patches fire? What is made eyes and desire? The world wags on. A rose will bloom, but then will fade. So does youth. So does. when one sweet smile has a season for a while, then love's in love with me. Some they think only to marry, others would tease and tarry. My, there's a very best fairy, Cupid he rules as old. Hey, Peter Kay, but sing me the song. Death will come soon to hush us along. Sweeter than honey and bitter as gall. Love is a task and it never will pour. Sweeter than honey and bitter as gall. Cupid he rules us all. 呢首电影叫做《殉情记》，即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卫视咧应该系七十年代嘅时候嘅版本，英文名叫做《What Is Youth》，青春何价？又翻嚟二千靓歌，再重聚我哋最后一个部分嘅电影主题曲加插曲，咩戏啊？请我哋睇啦。 呢一个系叫做《龙的心》。 哦，有啊，三毛大佬。 是啊， 系啊，电影主题曲咧就苏芮好似系咪？ 系啊系啊，呢、首叫《谁可相依》。 当然啦。感人的电影，感人的歌曲，多谢晒 Vince 嘅《龙的心》主题曲， 系叫《谁可相依》。 相依，跟住呢一出咧都系香港嘅经典电影嚟嘅，因为有两出《金枝玉叶》，有九四年第一出，九六年 Part Two， 第一出咧就都系当然系张国荣啦。袁咏仪啊， 主演嘅。咁主题曲咧就有追插曲啦，就系、是、呢一首《今生今世》。幻变的一生，默默期待一份爱，踏过多少弯，段段情路也失望。我不甘心说别离，仍旧渴望爱的传奇，不舍不弃。无惧长夜空虚，风中继续吹，风里笑着，风里唱，感激天意碰着你，纵是苦涩都变得美。天也老，任天也老，唯望此爱爱未老，愿意今生决定，他生再拥抱。声音夜夜陪伴我的梦，交出真心真的你，无尽每日每天想你，今生今世宁愿名利抛开，潇洒跟你飞。风里笑着，风里唱，感激天意碰着你，纵是苦涩都变得美。天也老，任海也老，唯望此爱爱未老，愿意今生约定，他生再拥抱。笑着风里唱，感激天意碰着你，纵是苦涩都变得美。天也老，任海也老，唯望此爱爱未老，愿意今生决定，他生再拥抱。呢一首张国荣《金枝玉叶》第一集的插曲叫做《今生今世》。 那我揀你的这个就是、一首国语歌，这出戏就很华丽的，就叫做《满城尽带黄金甲》好靓的，真的好 服装啊，周润发。还有就是唱这首歌的周杰伦， 这首呢就叫做《菊花台》。 上惨白的月弯弯勾住过往，夜太漫长凝结成了霜，是谁在阁楼上冰冷的绝望，雨轻轻弹朱红色的窗，我一生在纸上被风吹乱，梦在远方化成一流香，随风飘散你的模样，菊花残满地香，你的笑容已泛黄，花落人断肠，我心事静静躺，北风乱夜未央，你的影子剪不断，徒留我孤单在湖面成双。 1975年，外国应该是南美洲，有一出电影叫做《人狼恋》，主题曲叫做《When a Child Is Born》。1977年就飘到嚟香港，我有幸唱咗呢只主题曲。 Across the land dawns a brand new morn. This comes to pass when a child is born. A silent wish sails the seven seas. The winds of change whisper in the trees. And the walls of doubt crumble, toss and torn. This comes to pass when a child is born. A rosy hue settles all around. You've got to feel you're on solid ground. For a spell or two, no one seems forlorn. This comes to pass when a child is born. And all of this happens because the world is waiting. Waiting for one child, black, white, yellow. No one knows. But a child that will grow and turn tears to laughter, hate to love, war to peace, and everyone to everyone's neighbor. Miseries and suffering will be words to be forgotten forever. It's all a dream, an illusion now. It must come true sometime soon, somehow. All across the land dawns a brand new morn. This comes to pass when a child is born. All across the land dawns a brand new morn. This comes to pass when a child is born.